早就听多了，也是分开的借口也就那几个， 忽闪忽闪的灯光，冰凉冰凉的胸膛，冷的冷。我爱过也就当作是完成了，如果是人物结果谈何悲伤呢？同时模仿的哭什么？不能去想这对恋爱的真相，错过了不必把爱很曲折，总不停抉择，太累了点首合适的情歌，就在唱着我下的生活还有几处碰壳，随便了随便了，反正不快乐，失去了我原来不舍得。胡说八道的话早就听懂了，也许分开的借口也就那几个，忽闪忽闪的灯光，冰凉冰凉的胸膛，冷淡了。我爱过也就当作是完成了，如果是人物结果他会悲伤吗？同时模仿的哭什么？这对恋爱的真相，错过了不必把爱很曲折，总不停抉择，太累了点首合适的情歌，就在唱着不舍得，生活还有几处碰壳，随便了随便了，反正不快乐，失去了我原来不舍得。想这对恋爱的真相，就过了不必把爱看曲折，总不停抉择，太累了点首合适的情歌，就在唱着不舍得，生活还有几处碰壳，随便了随便了，反正不快乐，过去了都过去了，失去了我原来不舍得。

也不懂你，想看你眼睛，你却给我背影，就像满天星都跌进大海里，若被含住的心又要往哪里去？我们再回不去了，对不对？就算曾经几乎拥有幸福多完美，你的心回不去了，对不对？你要的再也不是我能给。就要让满心遗憾为爱受罪，你的心回不去了，对不对？不能去怪谁，顶多只能掉眼泪。就像满天星都跌进大海里，我被困住的心又要往哪里去？我们再也回不去了，对不对？就算曾经几乎拥有幸福多完美，回不去了，对不对？你要的再也不是我能给。我们再也回不去了，对不对？眼看就要让满心遗憾为爱受罪，你的心回不去了，对不对？不能去怪谁，顶多只能掉眼泪。我们再也回不去了，对不对？眼看就要让满心遗憾为爱受罪，的心回不去了，对不对？不能去怪谁，顶多只能掉眼泪。如果问原因，可能更承受不起。我就这样离去，我又很难平静。被爱过的证据，有冲动想哭泣，只好紧紧抱你。 手上放着它，我靠 在你身旁，从眼里的希望，也曾跌跌撞撞，也曾受伤，你的温暖是一扇窗，像天空都降下了希望。爱风铃响，我最爱嚷嚷，在这个黎明时分，你给的我好，它洗尽所有的泪痕，我的灵魂。爱疯了，你最爱的人，一辈子不敢转身，你的胸膛在抚平所有的伤痕，看下雨风铃手上，放住它，我靠在你身旁，将眼泪都释放。也曾跌跌撞撞，也曾受伤，的温暖